那么这位丁先生一开始他认为在路边捡拾垃圾这个想法有一些 icky 用这个词 icky icky 这个词表示说一件事情让人觉得特别的讨厌不舒服 icky， 而这里面呢表示说这个事情有一些脏用的 icky。 He changed his mind after one outing with the group， 和大家出去跑一次之后他呢改变了他的想法看一下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呢叫outing, O-U-T-I-N-G, 那么这个词大家可能学过，表示一个户外旅行，比如说 spring outing, 那么可以翻译成呢我们的一个春游活动这个 spring outing。而这里面这个 outing 呢不是春游了，而是指呢 running and picking up rubbish, 边跑边捡拾垃圾的这么一个 outing。那么丁先生对这次活动的一个深刻的认识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的做法加深了民众对环保的一个意识，他同时尽量的不用外卖的塑料袋，因此通过这次跑步之后，他整个的一个观念整个的一个想法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He says the group brings a positive force to public awareness， 活动这群人他们带来了一个 a positive force， 看看这个词 positive，P-O-S-I-T-I-V-E 这个词呢表示说呢积极的向上的，后面加一个 force 表示力量积极的力量，对于公众的一个认识awareness。 好，我们先看一下 positive 这个词，它的意思呢首先表示说一个人积极向上的positive，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 positive force， 也可以翻译成一个正能量等等。另外这个 positive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一个人对一件事情非常的肯定，比如说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是很确定Yes, I am very positive about it， 我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肯定没有任何的困惑 positive。 那么与之相反呢，它的否定词呢是 negative， negative N-A-G-A-T-I-V-E negative。 所以说这两个词呢大家一起来记一个呢表示积极向上的，一个呢表示消极的 positive and negative。 后面跟到的是 public awareness， 公众的一个了解，公众的一个认识程度用的是 awareness， 它的拼写呢是 awareness， 这个词可以跟很多的形容词来构成常用的一些词组，比如说 political awareness， 一个人的政治觉悟，一个人的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一个人的环保意识等等。那么大家记下来就是 awareness 这个词。 For his part, he's more careful about the plastic in the takeaway meals， 因此他在以后的外卖订餐的时候呢使用这个塑料袋更加的小心了，他表示说如果能不用的话呢尽量就不用这个 plastic bag 这个塑料袋了。后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外卖呢叫 takeaway meals， takeaway T-A-K-E A-W-A-Y takeaway 表示拿走，没有我们说一顿餐一顿饭合到一起呢我们的叫做外卖 takeaway meals。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Group sizes vary, reaching a maximum of 50 so far. If a group gets too large, it is split in two and each goes on separate route. And yes, it's okay to walk if you're not a runnerPicking up trash is what is important. Every month, a large-scale plug is scheduled during the weekend, involving runs farther away from the city. The idea of picking up waste from the street might seem like unhygienic in the extreme. The trash runner uses bamboo tongue to collect litter and put it in the bag. Sometimes there's too much trash that runner have to stop and empty their bag along the route. There's also a social side to the plugging.After the run, everybody gets together to have a drink and chill out a bit. After weekly run, Mr. Tang, 25, catches the last metro train home to Songjiang District. He says plugging is more meaningful than spending leisure time shopping or traveling around. Tang is among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Trash Runner. He wears a t-shirt with the group name on it and helps newcomers with the route.His favorite part is socializing with everyone at the bar after each run. Tang has tried to encourage his friend to join Trash Runner. Some, like Mr. Ding, 28, initially found the idea of picking up trash pretty icky. He changed his mind after one outing with the group. He says the group brings a positive force to public awareness.